华南虎越来越没谱。一张华南虎照片强烈吸引着媒体的关注视野，先是大伙为华南虎的重新现身而高兴，呼吁不要让被发现成为华南虎的厄运开始，继而爆出猛料，华南虎照片存在造假嫌疑。于是乎，照片拍摄者和持该言论的专家针锋相对地声称愿意以自己的脑袋打赌。10月27日北京青年报再爆猛料，国内无华南虎专家，因此一切真伪鉴定只能是推测，甚至是没有经验的推测。从事件甫一开始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没谱，43年来陕西省秦巴山区一直没有发现华南虎记录，数次科研寻访都无其踪影，居然被一个农民拍摄到了照片，是巧合，是偶然，还是天意？一切都来得令人吃惊，多半没谱。为了一张照片，赌上两颗脑袋瓜子就更没谱了。透过它，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专家的科学献身精神，而是可笑的非理性冲动，看到的也不是拍摄者应当具备的沉勇镇定诸品质，而是孤注一掷的赌徒心理。二人的争论实质上已与华南虎无涉，仅是一场众目睽睽之下野蛮的生死赌博而已，何等没谱。有了前面没谱的基调，到了事件尾声，干脆就来个没谱收场得了。果不其然，既然原本没有所谓专家，一切皆为空穴来风似的推测，也就没有了判定真伪的标准。两位豪杰原本不能掉的脑袋瓜子，这下就更能名正言顺地保全了。炒作结束，炒完收工，一切纠纷也圆满化解，彻底没谱。笔者纳闷的是，朱军是在关注华南虎，还是打着华南虎的招牌以引起社会对自己的关注呢？舞台的主角究竟是谁？通关这越来越没谱的华南虎事件，不由得我们心底一阵悲哀泛起。不仅为了华南虎，为了他即使没了踪影也难逃被人类强行利用的悲惨命运，更为了人自己，为了人的聪明与智慧，以及使得皮肤越发健康的没谱哲学，华南虎越来越没谱。人，你啥时候才像个人样呢？